与中部大气扩散条件再度转差，将有轻度到中度的霾，请大家届时注意防护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城市文化范儿。城市文化范儿。 时光之间，畅游文化瑰丽世界；忙碌之间，探寻文化背后故事；雅俗之间，包容文化万象百态。 生活有姿态，城市要有范儿，城市文化范儿。现在起范儿。 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早上好，各位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:30到9: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，我是主持人黄燕。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三，农历9月初9，重阳节。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。今天呢是重阳佳节的正日子，在这儿要特别跟各位朋友，尤其是老年朋友们道一声重阳节快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。好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早晨时段呢是有轻雾，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地区，局地能见度不足1公里，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今明两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，扩散条件比较好，天气以晴为主，风清气爽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，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，体感变化明显，请注意及时调整穿衣，防止着凉感冒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，夜间的最低气温就只有5度了。那么预计未来3天本是没有降雨和大风天，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擦洗车辆。北京时间7:32，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。目前京开高速渝阀桥出京方向车辆排队2公里，京藏高速建祥桥进京方向有2车事故，队尾排到了清河收费站。本时段东西部环路南向北方向车流增长明显，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，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长虹桥南向北，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有事故，队尾排到了18里店桥，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有事故，后车排队较长，队尾在远通桥。联络线方面，京通快速双桥到大望桥进城方向持续车多排队，姚家园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间进城方向也是常规拥堵路段，建议绕行路况较好的朝阳路或者是朝阳北路来行驶。 说民俗话重阳，今天是农历9月初9，重阳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。重阳节都有哪些传统民俗？为什么这一天要登高远眺观赏菊花？我们如何把重阳节过得更有新意？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说民俗话重阳。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，以下哪一个不是重阳节的别称呢？ A. 重九节， B. 老人节， C. 寒食节。 今天呢是我们重阳的特别节目，我们要跟您说民俗话重阳，请到的是民俗专家高威老师，一会儿他来跟我们聊一聊。那么哪一个不是重阳节的别称呢？重九节、老人节还是寒食节？如果知道答案的话，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，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。 城市文化范儿，处处要有范儿。 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重阳节期间本市都有哪些好去处、好活动。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围绕笑满京城、德润人心为主题开展重阳节活动，邀请市民游客在阖家游园的同时回味感恩敬老的传统文化。 登高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，景山公园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，9月9登顶揽胜，京城秋色可尽收眼底。同时景山交通便利，高度适宜，是老年人重阳登山的理想选择。今天重阳节公园会邀请书法家现场书写99幅福寿等吉祥字，赠送给登上万春亭的老年人。园内的东西橱窗还展出36幅以金秋重阳为主题的书法和绘画作品。香山公园香炉峰为家庭游客准备了新型相框，陪伴父母重阳登高的子女可以在这儿和长辈合影，获赠福字、寿字，还有鲜花，为长者纳福增寿。另外呢，位于陶然亭公园西南山顶的一览亭不久前刚刚修葺一新，精致隽秀，同样是重阳登高的好选择。重阳也是赏菊的好时节，重阳节这个月份呢也是被称为菊月。今年天坛公园菊花展第一次采取大规模短日照措施，展期将延长到11月15号。菊花展位于祈年殿景区东南侧，有210个品种，1500多盆。展棚和祈年殿院内还摆放了天坛特色花卉月季，市花月季菊花一同绽放，奇兽重阳。另外，天坛公园还在神月署推出神月之旅重阳专场展演，推出了祭祀月、导迎月等祭祀月和宫廷月的代表曲目。在植物园、树木园盛开着遍地的野菊花，游客在这儿可以感受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山野风光。同时树木园内种植的高大茱萸挂满红红的果实，又能让游客品味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重阳意境。北海公园在产福寺、五龙亭、庆新斋等景区沿线展出各种造型异菊2000多盆，五彩缤纷的菊花和巍峨的白塔、辉煌的殿堂、参天的古树交相呼应，相得益彰。重阳节还有哪些文化活动、传统民俗呢？今天我们如何把重阳节过出新意？稍后的访谈部分，我们邀请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威来跟大家说民俗、画重阳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资讯。锦陵琉璃厂位于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号称北京会馆之首。西城区文委最近透露，去年12月启动的安徽会馆文物腾退工作已经接近尾声，安徽会馆未来将变身会馆文化博物馆，对公众开放。2006年安徽会馆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所有会馆中唯一一个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。昨天上午，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朗诵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举行，通州市民在家门口、在大运河畔聆听中华经典诵读。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郭伟、杨洋、李丽等主持人，以及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周思思、董泽宇等主持人，与通州副中心建设者代表联袂诵读中外经典名篇，以及反映通州副中心建设大运河文化与改革开放40年来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散文及诗歌作品。目光转向福建，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日前启动建设，计划2020年向公众开放。这个馆在福建省石狮市筹建，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，展览面积约8700平米。馆内计划设置海上丝绸之路常设展厅、两个故宫文物临时展厅、海上清明上河图数字展厅等等。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，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的相关文物。 城市文化范儿，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。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，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。银发一族的网购习惯是怎么样的呢？最近阿里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淘宝、天猫有近3000万的中老年买家，其中50到59岁临退休人员是主力军，占比高达 75%。 联系卖家、查询物流和忘记账号是全国老年用户咨询排名前3的问题。每天晚上8点到9点间是老人们找客服咨询最集中的时段，这个时间子女往往是已经下班回家了，然而或许是父母不愿意更多的打扰辛苦了一天的子女，客服依然是大多数银发族首选的求助对象。城市的摩天大楼之间，垂直起降的小型飞行器在天际线上来回穿梭，人们可以随意出行。这科幻电影般的画面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。 新西兰航空公司日前宣布，将致力于在新西兰推出全球第一个自动驾驶的空中出租服务项目。这款计划中的空中出租原型机科拉，至今已在新西兰南岛和美国试验基地进行了累计700小时的试飞，它可以搭载两名乘客。据介绍，六年内就可以推出空中出租服务了。日本不少企业以工作时间长而著称，一些企业逐渐意识到员工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提高生产力。东京一家企业最近推出了睡眠奖励制度，对睡眠时间较长的员工给予积分奖励。活动规则显示，参与者必须先用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睡眠分析应用软件，软件会监测身体活动、睡眠深度和时长。如果参与者共享这些数据，且每晚睡眠6小时以上，一周坚持至少5天，就能获得几百分的积分，500分就可以兑换500日元，约合31元人民币。另外，如果员工共享数据一个月，不论是否完成睡眠目标，都可以获得1000分。 有文化的城市，有品味的生活。FM 107.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。 城市文化范儿，接下来今日提示，为您规划生活。今年的重阳节，京城老字号推出了适合老年人食用的很多节令的菜品和糕点。比如老字号同春园饭店推出了蜜豆窝头、蔬菜窝头、老汤豆腐和银鱼焖蛋四道适合老年人食用的菜品。护国寺小吃起源店，大家可以买到包括九颗寿桃、九根 9.9 米长的寿面和九个寿饼在内的五福寿桃提篮，以及包括豆沙、五仁、南瓜、紫薯等十种口味的寿桃寿饼在内的十全十美寿桃提篮。今天在华天集团，不少老字号凭老年卡消费还可以享受9折优惠。老年朋友消费的时候要注意了，中消协昨天发布了第三季度消费投诉分析，其中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日益突出，养老服务、老年养生保健等开始成为新的投诉热点。中消协提示，选择养老机构要多方面考察，尤其警惕集资型养老的美丽谎言。医疗保健需要找正规的医院医师，不要相信保健品是灵丹妙药。而理财消费要理性，警惕消费返利、高收益藏品等赚钱陷阱。旅游出行要量力而行，注意安全，不要单纯以价格为导向。秋季气候干燥，北京消防昨天发出提醒，市民朋友一定要做好可燃物清理工作，避免房前屋后、阳台、楼道等地方堆放杂物。在使用电暖气、电热毯、电炉子设备取暖时，要远离可燃物。此外，谨防烟头引发火灾。今年冬天会特别冷吗？没有这回事儿。针对网上2018年是冷冬的传言，国家气候中心昨天辟谣说，这个说法十分离谱，十分荒谬，吸引公众眼球，制造公众恐慌。预计今年冬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，出现冷冬的可能性是不大的。再来关注展览方面，金秋北京诗与画，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、扎振科、曾三凯三人联展正在一号画院举行。林若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扎振科曾就职文化部，而曾三凯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展览中是近年来三人的书画精品，他们为观众描绘出金秋北京的独特韵味。而下周一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，我们会邀请林若曦和扎振科两位艺术家做客直播间，为您讲述金秋北京的诗与画。多少楼台烟雨中，何静涵绘画作品展昨天在中国园林博物馆2号临展厅开展了，展览持续到12月2号。这次展览遴选了写意楼阁山水画派创始人何静涵先生的60多幅原作，展示出自然与人文景观高度融合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

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，1073，在你身边。 时光之间，畅游文化瑰丽世界；忙碌之间，探寻文化背后故事；雅俗之间，包容文化万象百态。 生活有姿态，城市要有范儿，城市文化范儿。现在起范儿。 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是主持人黄燕。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三，农历9月初9，重阳节。机动车的限行尾号今天是4和9。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。今天呢，早晨时段是有轻雾的，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地区，局地能见度不足1公里，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今天呢，本市扩散条件比较好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能见度高，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，但是早晚气温低，体感日变化明显，请适时调整穿衣，谨防着凉感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，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。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，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擦洗车辆。北京时间8:02，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，本时段西部环路的南向北，北部环路的东段双方向都是车流集中的。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官园桥的，还有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，西三环玉泉营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，西四环丰北桥到定慧桥南向北，西五环衙门口桥到金源桥的南向北都是车多的。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向，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的西向东，太阳宫桥到马甸桥的东向西，北四环建祥桥到惠新东桥的东西双向，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，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，奥林东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，以上路段都是车流相对集中的路段。 说民俗，话重阳。农历9月初9被称为重阳节，这一天又被称为重九节，因为这个日子有两个九，九和阳等同，成为人们的共识，要追溯到周易。在周易中，数字九作为阳的属性被确定了下来。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道，岁月往来，忽复9月9日，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加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可以看出，人们已经把九这阳的寓意与九长久的象征结合起来了。而且在曹丕的时代，九月九的这一天已经形成了享宴高会的风俗。关于重阳节，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做法是插茱萸，这一习俗大约西汉时期就有了。《西京杂记》卷3曰，九月九日配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重阳习俗在不断的变化。比如唐代重阳节依旧盛行插茱萸，大多也是女子和儿童佩戴，有些男子也佩戴。唐以后则流行起佩戴菊花，宋元以后菊花大有超过茱萸的势头。不过在古代，重阳日以阳驱邪，祈求寿命长久的愿望则变化不大。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， 寒食节不是重阳节的别称。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，描写重阳节的诗词作品十分丰富，以下哪一位诗人的诗句中曾提到过重阳两字，但并不是指重阳节呢？ A. 屈原， B. 李白， C. 白居易。